北京时间19点整， 京津冀之声， 京津冀之声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点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今天来到雅信拍卖行，刚巧这里正在举行一场拍卖会。陆素新的职业是鉴定师，在拍卖公司那是很重要的职位，因为拍品的鉴定估价都是靠鉴定师，他们就相当于古玩圈里长眼的。我后来特意打听过，陆素新在这个圈子里名气可不小啊，因为眼力好，目光毒，几乎没有假货能够逃过他的法眼，更何况他人长得漂亮又有气质。我在拍卖公司大厅里等前台小姐去叫陆素新的时候，在墙上看到她的照片被挂在显著的位置，下面的头衔是金牌鉴定师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一身干练职业装的陆素新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因为我事先已经报了名字给前台，所以陆素新看到我的时候并没有很惊讶。我说道，陆小姐，我去过孤儿院了，也见着你太奶奶了。陆素心抿嘴一笑，似乎也没有感到惊讶。 前台小苏说你找我有事。 对，你现在说话方便吗？ 我现在手里还有些重要的文件要处理，要不你等我一个钟头。 行，反正我也没事干，不着急，忙你的去吧。他看看我，又看看四周，估计是怕我等得闷了，就说道， 要不你去看看我们的拍卖会吧，刚开始没有多久。 好啊，我还没见过拍卖会呢，今天正好也开开眼。陆素心笑了笑，然后交代那个前台带我去拍卖大厅。一进拍卖大厅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这几年这家公司一定是没少挣钱啊，整个大厅金碧辉煌，简直能开国家级会议了。我进去的时候，前面的一些环节都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正在进行拍卖。过程无非是拍卖师先介绍拍品，再报个起拍价，然后下面的人开始竞拍，一直到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了，拍卖师喊三次，然后一锤定音。这个过程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，真正特殊的在于竞拍者对所拍物品的估价能力。因为拍卖公司会在进行拍卖之前对拍品做鉴定，只有真品才能够参加拍卖，所以这可不同于传统的古董交易，竞拍者只能通过拍卖行前期的宣传和资料来了解拍品，而不是当面鉴定。而拍卖公司呢，也会对拍品做担保，万一事后发现是假的， 他们就会做出赔偿。可是为了声誉，一般拍卖公司都是极力杜绝出现赝品的。此时此刻，我看了看台上正在拍卖的那件拍品，是一个德化窑白釉暗刻牡丹纹盘。德化瓷器那可是汉族陶瓷烧造中的艺术珍品啊，位于福建德化沿海一带，始于宋朝，明代后得到巨大发展。目前我国发现的由宋到清历代窑址达180处，重点发掘了曲斗宫、瓦平轮两处窑址。德化白瓷的瓷质致密，透光度极好，釉面为纯白色，色泽光润明亮，乳白如脂，近光透视之下，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色，故有象牙白、中国白之称。不过德化白瓷以佛像最为著名，像什么白瓷观音、达摩像等等，都是胎釉浑然一体的珍品。这个牡丹纹盘在德化白瓷里不算是主流的品种，收藏价值其实比较一般。我进来的时候竞拍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最后是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以高于这个东西40%的价格买下来了。当拍卖师最后落锤成交的时候，现场居然还响起了掌声。哼，想想这大概就是拍卖行的作用吧，这要是换了在古玩市场上，上来先压价，然后再挑品相，最后还要砍砍价，拿下来的价格保证是比正常价要低的行价。接着是下一件拍品，一个鎏金铜佛。所谓鎏金铜佛，就是用铜或者青铜铸造，表面鎏金可移动的佛造像，一般是供宫廷寺庙使用。它始于两汉，盛行于隋唐，延续至明清。到了民国乃至现在的港台地区，鎏金铜佛像仍然被使用。拍卖台上的是一尊释迦牟尼像，拍卖师介绍说，佛像高19厘米，重0.5千克，由可拆卸的四部分组成，华盖、背光和头光，至于狮子莲花座上的佛身以及四足底座，出土于甘肃荆川县，铸造时间公元5世纪初的16国时期，造型上继承了年代最早的四川绵阳佛像特征，小巧玲珑，工艺精湛。拍卖师说的年代最早的佛像一事，我有所耳闻。四川绵阳的何家山东汉晚期崖墓出土了一株铜制摇钱树，那树干上铸有佛像5尊，每尊高6.5厘米，头后有横椭圆形光，头顶有肉髻，双眼微睁，两耳较大，上唇有姿，穿通肩袈裟，右手施无畏印像，左手执拳，皆家夫作。你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，那是因为我曾经在兰州、西安等地的古董摊上见过好些个仿的绵阳东汉佛像，有些做工极好，我几乎都被打了眼。拍卖师介绍完了之后，便开始报起拍价了，也就是让下面的人从这个价格上开始加价。起拍价一出来，台下的人都被吓了一跳，我也被吓了一跳。佛像这东西啊，它跟其他的古玩可不一样，礼佛者多数会去庙里请，而收藏者呢，又较少会收藏古董佛像，所以古玩市场上佛像、佛头一类的，那可都是比较少见的。就拿朝天宫来说吧，上百家古董铺子几乎没有专门卖佛像的，有那也只是偶尔夹杂一两件买卖。就是这么一个属于冷门的古董，起拍价居然是10万。按照市场行情，就算这是个正宗的16国鎏金铜佛，那最多也就值5万呢。如果加上拍卖行的运作，成交价可能在6-7万左右。10万，这显然是远远高于这个数了。果不其然，很多人都在这个价格上被镇住了，大厅内一时间可有点冷清，有点尴尬。拍卖师等了很久也不见有人出价，脸上这表情可就不怎么好看喽。我很奇怪，按理说 不应该开出这么高的价格。鉴定师做价格评估的时候，必然会考虑到拍品的底价和竞拍价的幅度。难道说鉴定师没睡醒？又过了一会儿，就在场面要下不来台的时候，突然有人举牌了。拍卖师大喜，赶紧喊道：十万一次，十万第二次，十万第三次，成交。一锤下去，拍卖师大喊道：恭喜这位老先生。我循声望过去，刚刚举牌的是一个秃顶老头，身上穿的是打太极的黑色衣服，手里拿着一串念珠不停地转着。这看起来吧，像是一个虔诚礼佛的长者，但实际上这个人眼神凌厉如刀，侧脸还有一道长长的刀疤呢，他这气质更像是一黑社会老大。拍卖师说恭喜之后，在场的人都鼓掌致意，可是这个老头他却稳如泰山般闭目，嘴唇还在不停地动，估计这是在念经呢。我也算是被吓到了，怎么也想不通拍卖行开这么高的价格居然还有人接啊。因为在西安的时候我差点就打眼，所以我特意研究过铜佛的鉴定，一般分为六个步骤。一，看材质。不同时期的佛像啊，用铜不一，元代以前都用青铜，元代以后则出现了较多铜芯合金的黄铜佛像，以及纯铜制作的所谓红铜佛像。二，看打磨痕迹。佛像鎏金之后需要打磨，所以表面上会有打磨的痕迹，镀金佛像则没有这种痕迹。如果一尊佛像没有打磨的痕迹，那就必然是电镀的金，那也就是赝品了。三，是看锈迹。佛像上的锈啊，抠下来之后，如果生锈局部的表面平整，那就肯定是假的。因为锈这个东西，它是从铜里边长出来的，抠下来之后肯定是粗糙的。四，看手感。新仿的佛像工艺粗劣，毛刺儿较多，摸起来是扎手的，尤其佛像底部是造假者容易忽略的地方。而古佛像呢，经过岁月的打磨，毛刺儿早就已经磨平，不会出现扎手的情况。五，看重量。就同等规格的佛像来说，新做的是比较沉的，因为现在很多新佛像是用硅胶铸模翻造而成的，翻铸的佛像啊，胎厚像沉，而古佛像呢，胎薄像轻。因为古时候铜很珍贵，国家对铜的用量那是控制得很严的，佛像的胎就做得很薄，而且技术水平越高，佛像可能就越薄。最后就是闻气味了。古代的金铜佛像或者其他木质、陶瓷等材质的佛像，由于受人们供奉的时候啊，常被烟火熏染，或者呢，长时间被埋藏于地下，只要对其仔细嗅别，一般都可以嗅到烟火发霉或者腐朽的味道。而仿制品则完全没有这些味道，即便有些伪品用烟熏或者埋于地下等做旧方式处理，也难免露出破绽，或者烟火味过浓，或者泥土芳香太浓，很容易被识破。我不知道台上这个佛像的品相它到底怎么样，不过肯定是个真品，要不然老头花这么多钱买下来不是真品的话，拍卖公司一定吃不了兜着走啊。想到此，我不禁自娱自乐地笑了笑，可是一抬头我却发现，哎，那老头他正看着我呢，不由得一愣。这老头的眼睛深邃无比，看得我直发毛。下面是本次拍卖会的第四件拍品。台上拍卖师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，那个老头的视线这也才从我身上移开了。名永乐青花压手杯一个。哎，这句话把我的注意力也吸引过去了。压手杯是杯的一种样式，胎体厚重，重心在杯的下部， 口沿微微外撇，手握杯的时候啊，正压合于手的虎口处，给人以沉重的压手之感，故有压手杯之称。陶雅有记载说，宋代钧窑压手大杯，细腹半夫，亭亭玉立，并有蚯蚓走泥印，内青而外紫，鲜颜含皮。明代压手杯以永乐压手杯最为著名，系仿宋制，出自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，其中最有名的是双狮滚球压手杯，球中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，杯身绘青花缠枝莲纹饰。它之所以能够引起我的注意，一是压手杯乃永乐朝独有的名贵器物，二是这个东西它是明代瓷器中少有的能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实物啊。再有一点，这个东西存世十分稀少，所以格外的值钱。没想到啊，这家拍卖公司居然有这种宝贝，这要是放到古玩市场上去，绝对是个称得上镇店之宝的压堂货。东西被摆到台上之后，会场顿时传来一阵窃窃私语，有些人还伸长了脖子过去看。我反正是过来打发时间呢，就不客气的直接沿着大厅一边往前走，一直走到距离台前很近的地方。这个杯子呀太小了，我只能眯起眼睛仔细瞧，我恨不得直接冲上去好好看看，能把玩一下才最好呢。远远的观察看来，这个杯子制作精细，形体古朴敦厚，青花色，色调深邃，但是看不到杯底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款。因为这个压手杯里边啊，双狮滚绣球是极品，鸳鸯心是上品，花心者为中下品。正好我身旁坐着个年轻女子，我便上前坐在她旁边搭了两句话，装出一副专家的模样，然后把她手里那本拍卖会的宣传册我拿过来借阅一下。翻开之后，里面果然有这个永乐青花压手杯的介绍，旁边还有清晰的配图，我一看居然是个鸳鸯心的。哎呀乖乖，这可值钱得很啊。果不其然，竞拍氛围十分活跃，和前面那个鎏金铜佛一样是10万块起拍，但是这个永乐压手杯的价格在短短5分钟内可就涨到了15万，而且还在不断加价呢。旁边的女子问我，您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啊？刚才的交谈中我已经大概知道了，这是一个嫁了有钱老男人的少妇，老男人成天在外面应酬，她呢就闲来无事参加一些看似高档的活动，其实对古董她也是什么都不懂，只是手里边钱多的是啊，典型的人傻钱多。哟，您有兴趣啊？我其实只是随口一问，没成想她居然点头说，是啊是啊，我看这东西不错，买回去摆我家那位办公室里头，也好显得我们很有文化，不是？我心中轻蔑的一笑。现在的古玩市场上啊，充斥着这种有钱却没文化，又想拿古董来装点门面的人。就是这种人把古董收藏引向了更为畸形的道路。哼，不过既然人家问了，我也不好拒绝，便指着台上那个东西说，这个东西啊稀罕得很，存世量极少，据说乾隆皇帝当年遍寻民间才找到了3个半，其中那半个是个破损了的，我记得现在北京故宫里头是有一个，其他那2个半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民间也不是没有出现过，可是进过宫里的东西有出处，所以和民间冒出来的那可就不一样了。不过呢，民间那些大部分都是清代的仿品，值钱，但是不值大钱。哟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呀，台上这个东西啊，我也看不太清，只能拿起宣传册指着图片说，您看这个压手杯，檀口折腰，沙足滑底，杯底内心青花明朗， 落款清晰。这些可都符合清代史学家古英泰的记载，应该是个珍品屋。我看这价格还会再涨，您如果要是真有兴趣的话，那可得做好准备啊。我知道他是不会竞拍的，因为这会儿价格已经超过20万了，竞拍的人呢也减少到3个了。我预计最后的成交价格大概是25万左右，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藏个几年你再拿出来，价格翻一倍也不是什么问题。那个女人说道， 您懂得可真多，不愧是专家呀。 我笑了笑，随意地翻看着宣传册上的照片，已经翻过去了，可脑袋里却突然灵光一闪，我立马又翻回来了，然后把关于这个压手杯的图片我上上下下的看了，脸色瞬间一变。旁边的女人看出了我的异样， 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我猛地抬起头来，盯着台上那个压手杯看了几秒钟，我忽然站起来，迈开腿几步就冲上了拍卖台。此时正是拍卖最激烈的时候，谁都没有想到会突然出现个不速之客，全场顿时就安静下来了，拍卖师也愣了，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，冲我叫道，这位先生，你想干嘛呀？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、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胡闹对陆素心和拍卖师说出了自己的疑点，陆素心发现还有4-5件拍卖品有问题，所有的嫌疑都指向了苏新海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，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，地下佛宫，百年宝藏，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，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。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，罪过不在器物，而在人心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 主动减排，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，片片存在，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舞轻功，心花怒放，表白 fly I, I, I to the sky，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，我们都需要爱。